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话在想，许多的事要备忘，许多的门与愁离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如此的慌张。我来来往往，我匆匆忙忙，从一个方向到另一个方向。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欢迎继续锁定九六九经典随身听，我是昭昭。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个歌手呢，叫做刘惜芝，她被称为透明系女生，清亮的音色和细腻的情感，透过温婉淡雅和谦和的气质，会让人对这个女生呢无形当中产生一种好感。那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每一个爱过伤过又继续勇敢爱的人都能够感同身受的歌，叫做怎么唱情歌。歌名似乎是一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但如果你仔细听的话，会发现里面巧妙地串联了莫文蔚的《阴天》、陈绮贞的《太聪明》、张惠妹的《我要快乐》和王菲等歌手的情歌经典。而刘惜芝呢，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向乐坛的前辈典范进行致敬。 那一首歌，怎么唱情